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Name'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英伦风，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总是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想走进酒吧，却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斯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打猎，入帽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夜深时的氛围围绕，夜莺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你会发现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多， 来到富国越部落， 听我讲这里故事有太多太多， 这是富国越部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来到富国越部落， 听我讲这里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Harry Potter 别理我， 这里是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老朋友徐佳 Lindsay。 那今天呢，请到两位新朋友，还是请他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常小雷，目前在英国工作，来自北京。 嗯，旁边还有一位美女。 大家好，我是陈林佳 Lenka， 是现在这边在读研究生。 嗯，没错呢，今天请两位朋友呢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说社交在英国学的。不过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录节目的地方非常有趣，我们是在伦敦市中心的 SOHO 哈。那 SOHO 给大家介绍一下，周边就有很多的酒吧，也是这个伦敦人特别喜欢来社交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录这样一期节目，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 对， 录完之后大家可以去酒吧里面喝一杯。 确实是。 嗯，那我知道两位呢，其实在英国生活的时间可能都不是特别长，都分别是一年或者两年。那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在英国生活这段时间，你们觉得社交上会有什么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那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比如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的公司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叫做 culture 的 training。因为他们已经预想到了我们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以呢来到还请了一个老师专门去我们家里边给我这个培训，在英国的话如何社交啊，如何生活呀、 反正我觉得是肯定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怎么一个不一样法？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 现在就是。 对。 我整体上觉着就是，英国人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么的直接，他们太有礼貌了。然后呢，会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在我们中国人讲叫端着啊，他们喜欢端着，就是你也看不懂背后他们的真情实意是什么。如果你不是那么的亲密的话，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感受。所以在中国呢，我们很容易谈到一些话题，我觉得当然语言障碍是一定的原因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他们的一种习惯，社交习惯会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他尊重你的一些隐私，然后呢他也会期望你尊重他的隐私，所以很多话题他都不会说出来，不像我们中国人可能大大咧咧不在乎，很多话你直接就说了。尤其是你们那个女孩子之间，我估计觉得说的就更多了，是吧？更闺蜜 亲密的。 对啊。我觉得这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距离感在里边。 对，这是因为英国人还没有喝酒，喝酒之前的状况。 哦，对，因为你喝酒喝得多一点，所以明白。 我不喝酒，但是我知道英国人他们其实，像我们昨天遇到一个朋友，就是在一个活动当中遇到很典型的英国人，他其实年纪蛮小，但是我觉得他跟我说话，他也是端着一个架子，就端着是什么感觉？就是从他的用词、他的神态、他的表情， 对， 你会觉得他很友好，他也会很想和你就是进一步去了解你在做什么呀，然后看他是不是可以有机会，还可以找到一份实习的工作之类的，但是会觉得，很典型的英国人，就你能判断，比如说和意大利人就不一样，和法国人也不一样。 对， 比如说意大利人、法国人见了你说嗨美女或者 Bella 或者怎么样，但英国人就是，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文质彬彬，见着你握手， 恭恭敬敬的、啊。 对，很恭敬。那可能就是我们一个感觉，就英国人比中国人相比起来会比较，有距离感一些。 是，是。 那另外还有就是，哎，我知道就是小雷来英国之后。会觉得这个刚见面的朋友得贴面吻，是不是？ 对，刚才因为就在录节目之前，我们闲聊到跟你，我其实可能还不是刚见面，刚见面的时候他也知道你是东方来的，他一般不会那个吻你哈。我说到的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我没有预想到，然后第一次见面，比如我们在一个场合见过， 就握手了。 第一次握手啊，或者打个招呼，一般是握手。然后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见过面了呀，第二次见面他们就会有那种预期吧。反正我遇到过这种就会比较尴尬，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过来要和我那个贴面。当然男女之间男士之间一般不会有这个贴面，有吗？我没有见过， 好像在英国没有，但是好像在 对，如果英国男士之间贴面的话，会不会有意味着另外一层含义？ 会有。 对，有时候我就遇到这个那个女士过来要贴面，然后哎呀，我当时在犹豫，然后可能人家也很尴尬的，哎呀，她好像不想跟我贴面。然后呢，他们贴面的时候还要可能要嘴里边发出声音，就是那种对叫 kiss in the air 那种感觉， 对 吧？是，这些都是些很人家的习惯嘛，我们不习惯，所以造成一些小小的尴尬。 对，说到这我还想起来特别逗，就是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一些西方的朋友嘛，那我们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贴面礼，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个领导同事说，哇塞，那个人怎么可以亲你呢？ 是，如果我们中国来的很多这个， 就是想得很严重， 对，拖家带口的这些男士啊，就觉得自己的妻子被其余的男的在街上当众这个贴面，拥过来贴面，然后心里还有点不是滋味。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稍微有一点，后来毕竟嘛，咱们是 international 的人，所以还是要理解。对，这方面的东西是比较常见一点。 对，我会觉得哎。这就是会蛮不同的一个地方，可能见面时候的礼仪。那我想问一下兰卡嘛，就来这边生活， 因为可能贴面这个大概就是比较在社会场合上就会这样了，因为在学校里其实很少，虽然学校里如果大家熟了的话就会拥抱，这些也还好，不过也是像小雷哥刚刚说的，就是大家还是有距离感的，就你不要太把他说的话当真了，可能大家刚刚做完 group presentation 啊之类的，会说什么啊，我们下次一起去哪里吃东西啊，喝喝酒这样。 对 啊， 实际上 没有下文了。 没有下文，对，这一点特别提示了我一点，就是我在做那个 cultural training 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跟我说过，他说英国人说的话，比如邀请你千万不要太当真，如果他想邀请你或者你想邀请别人来你家的话， 最好是有书面的。你比如说跟人家说一句，哎，那个下周末来我家喝茶，或者是或者吃个饭，除非是你们互相关系特别好，你们特别信任的，就正常普通的朋友，这样是不合适的。你最好要有一个写下来的东西，或者是短信呐、啊，现在或者是用一个 email 啊，有很多人现在还要写卡片的，写一个邀请卡， 对对对， 就是给你塞到你家的，因为他都有一个信箱嘛，塞过去。所以这是我当时的老师给我那个一个提示，说你要别人说，比如说下次我们去哪里吧，如果他没有给你书面的东西的话，一般你不要太当真。 嗯， 这是我当时我也是有点奇怪，对，有点 surprise 啊，说这个。那你何必要说呢？对吧？你没有这个想法，何必要说呢？ 哎，提醒我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别人说什么我就会蛮当真的。 是啊，我也是 这样。对，所以呢，就好像也是前两天遇到的朋友就说，哎，我们到时候一块出去吃东西啊，吃饭啊，喝东西啊。然后我真的就问，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喝东西吃东西？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今天要见到我一客户，要怎么怎么样的。我想。这么爽约吗？ 对， 看人别人随口一说而已了。 对对对，像我们要是说了，因为我们就心里就想着，哦，我们跟他提过这个，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可能要计划这个。 对， 他们可能就真的没有在意，他们当真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正式的跟你说。 嗯 嗯，所以这是一个预期的不一样，我们也提醒大家，比如说新来的要注意这一点。 对，就是和英国人在社交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英国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会让我觉得很温暖的。就是英国人在大街上走着或者怎么样，嗯，只要是陌生人，他也会对你微笑， 对啊， 然后他眼神会非常的友好。我会觉得可能在国内的话会有点不太一样，国内的话可能会啊，这样对我微笑的话，他是有什么想法吗？但是好像在英国，在伦敦，我觉得在我们家附近小区遇到一个老奶奶，然后经常会偶遇嘛，不认识她。他都会跟我非常热情的说，哎，早上好，然后给我微笑，我也觉得就非常的温暖，就别人可能见到你之后，哎，也会来一个微笑眼神什么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会让我觉得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嗯， 对，我觉得这个我很认同，但可能这还不到一个社交的层面，它是一种陌生人之间打招呼的可能一个，还没有到那个更深层次的社交了。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陌生人之间也会打一些招呼，可能与地域有关系，但是像咱们现在在这个 SOHO 这个地方人太多了太杂了，可能不会哈。像我住的那个地方温莎，是真的在街上走，不管是见过你没见过你，一般都会要么会跟你微笑，要么有时候真的就跟你打招呼，那个说几句话，甚至你都不知道不认识，所以这一点是他们的一种习惯。 我觉得也跟英国这边他们的意识有关系，好像人与人间就是应该要比较友好一点的感觉，好像就是在地铁里，然后如果不认识，然后不小心你可能对上眼了，我就不小心看到对方，然后也会跟人家这样点头致意一下。 对对对， 他们习惯说 sorry 嘛，对吧？因为有一个说英国的一个特点，就是英国人来不及说完一段话，一直在说 sorry， 因为他一不小心可能走在路上，一不小心碰到这个人，所以拥挤的地方，对啊，又这样，就是他本来想跟他说，就是可能是一男一女，本来想两说一个话题，在路上走。但是呢，走了很长时间，那个男的都没有把话题说完，因为他一直在跟别人说 sorry， 然后有时候又跟他说 sorry， 然后回来说 sorry 我没跟你说，然后又碰到又说跟别人说 sorry， 所以自己的话题都没有说完，一直在说 sorry， 这是英国的一个可能特点，就是太过于礼貌， 太喜欢说 sorry。 他是 sorry 多还是 excuse me 多呀？ 我觉得 sorry 多。 我也觉得 sorry 多。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是英国的一个可能特点，就是太过于礼貌， 太喜欢说 sorry。 他是 sorry 多还是 excuse me 多呀？ 我觉得 sorry 多。 我也觉得 sorry 多，因为可能比较经常发生就是肢体上的碰撞这种，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讲，不管自己碰着别人还是别人碰着你，好像都会 sorry。 对对对，就有时候觉得其实他想绕过你一下。他绕过你，其实你也没碰到他，他也没碰到你，他也会说一句 sorry， 然后就绕过去走了。 对吧？ 哎，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说可能来英国之后非常basic 基础的一些和人交流的一些东西。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更深入的去打入英国人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打入敌人内部是吧？ 对，比如说我知道，小磊是来这边工作，是在英国公司嘛，什么同事大多都是英国人。 对。 然后呢，兰卡呢也是来这边读书。然后怎么样能够和他们迅速的打成一片？ 嗯， 你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 我现在还在，怎么说？我在还在挣扎，还没有完全上手，还在学习不断的过程中。反正我觉得可能，话题，很重要，就是他们会喜欢谈一些话题，其实你要了解。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是那个 脱欧吗？ 对，脱欧也是一个话题，脱欧也是一个话题。脱欧的话题当然是政治类的话题，我们参与的也不是很多，因为毕竟也没有太深入的一些理解。有些话题会更加轻松一点，让你投入进去。天气是他们打招呼，是浅层面的。 对对对。 有一些话题，比如说我刚来，我记得去年的夏天，应该有一个橄榄球的世界杯。 NFL。 对，就是那个 rugby 嘛， rugby 的世界杯，英国人其实我以前以为他们对足球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看到对吧，现代足球的起源地其实来自于英国，然后并且这个英超联赛啊，还有他们也曾拿过世界杯，但后来我办公室里的英国人男人告诉我，他说其实 rugby 更加有吸引力，更 man 一点，所以他们会讨论这些东西。多一些，所以呢，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我对英式橄榄球不太了解，我只是知道有人可以去运动，很多都不了解，所以他们在聊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很难插嘴进去，所以我就背后做功课，然后我也会看，他们说啊，今天晚上 ITV 有那个哪个队的哪个队啊，好，我要去看一下，然后第二天可能就有的聊。 对对对，其实说这，我觉得就是跟英国人，尤其男人之间聊啊，就一定要聊 rugby， 是吧？ 对，一定要聊 rugby， 然后呢？这样才能够迅速的打成他们当中一片。 对，那我是，所以说我还要接着研究去。 哎，那除了这个 rugby 是他们比较当地人感兴趣的话题，你觉得他们当地人像你身边同事还对什么感兴趣呢？ 我个人觉得女士对吃的东西很感兴趣，我身边的同事啊，他们好像有一个叫 British Bake Off 嘛，有一个大那个节目，就是那个 bakery 那种， 对对对， 对他们就会经常会说，哎，你怎么今天做的什么饭？你怎么做的呀？会讨论很久，然后呢，对对，就是对烘焙，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对这个好像很感兴趣，尤其是女士。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像我们办公室吧，有人会在周五的时候呢，会自己带一些他烤的蛋糕啊，或者烤的面包啊，来大家一起那个 break 的时候要吃一下。他们就会围绕这个你怎么烤的，你怎么做的，我怎么准备的，要谈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当然这个话题其实我也在实际的在学习，它虽然性别上有点不太合适，但有时候我会带午饭去，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办公室里的英式的午饭，有时候我会带午饭去，然后他们每天看到我带午饭来都会特别惊讶，因为中国一般带中式的餐嘛，他们就会过来看，诶，你今天带的，你这做怎么做的，你带的什么，然后要问半天。有一天我实在是，其实我是做的炒土豆丝啊，不是他在给我做，然后他们就惊讶了，围了半天看这个，我说这是什么肉，我说你们猜一下啊，各种猜了半天没猜出来，我说你们尝一下吧，吃了之后还是没猜出来，我就说这是你们经常吃的 土豆 啊，就说啊，这么做的啊，挺好吃的，还有肉的味道，因为我们和猪肉找在一起了嘛，还有肉的味道。他们，我觉得女士对吃还是很感兴趣的。 哎，你提醒我了，因为我的室友是一个英国律师嘛，一个影视类的律师，所以呢，我和 男的女的， 女的，所以我和他碰面机会比较多，都是在厨房。那我每次烹饪呢，他我觉得好神奇，我觉得他的反应和你同事又特别像，比如说。像我们会炒西红柿炒鸡蛋， 对， 他会觉得哇塞，这俩都能够，对， 他不是蒸的好不好？对，人西红柿要么生着吃，要么蒸着吃， 一个一个的， 对，要么生着吃，要么蒸着吃，你还要炒在一起。 对，他说哇塞，这个居然都能做到一块儿。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会从那个中超市买点那种半成品的调料，然后呢去比如说红烧牛肉啊，水煮牛肉啊，他会觉得好神奇，他会觉得哇。这个居然都能够做呀， 对， 所以我觉得跟英国人聊美食还是不错的。 对，也是个切入点，我觉得还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你给他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做的，然后呢给他讲一讲中国的饮食文化，他们很感兴趣的。他们其实我也学到了一些他们的一些叫法，其实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有很多，我估计在英国很多中餐其实是南方过来的，尤其是广东一带啊。 广东福建。 对，所以有些名字其实我并不是很熟悉。他们跟我说啊，我们去吃了中餐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名字，什么有央叉，好像是早茶吧，可能就是他们粤语里边央叉是可能早茶的意思。然后你还有那个 dim sum 是点心的啊。 dim sum 还有好多其他的名字我都忘记了，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不是中国的东西啊，怎么会呢？然后就开始查，然后我们就为了这个事情在办公室可能说上几分钟，然后他们 Google 半天图片给我，我说哦，我明白了，我说这可能是那个广东一带南方的。哦，他说那，然后再聊起来我们北方的饮食，我们中国北方的饮食和中国那个南方的饮食的不同，然后可能就聊一聊一点，慢慢的就确实就亲密了很多，就融入了很多。 哎，那我想问问小磊啊，那你下班之后会和你同事去酒吧里面喝酒吗？ 有过，但不会很经常。 因为你要回去照顾家人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也许我不知道是不是与我的所在的行业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做这种消费品的，并且，在的那个地方也不是像 SOHO 这种地方，很方便的有酒吧。 对， 我可能有这个关系。那我们会有时候去温莎酒吧里做，但不是那么的频繁。没有，我在日本工作过，不像日本的同事一下班那就是。每天都会有约的啊，每天都会有约，肯定要出去吃个饭喝酒的。 跟同事吗？ 对，在日本的时候。 日本和我好像都有会餐文化。 对对对，其实中国其实也现在也有，如果单身不需要回家的话，甚至尤其是北京交通这么堵，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外面吃完饭再回家，要错过那个晚高峰去。这边如果不是因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很少主动约。比如说我们几次出去酒吧，喝酒。有时候是过节日的圣诞节，或者有时候有人组织说，哎呀，我们已经好久，今天发工资了，发奖金了，我们每年比如有一段时间是发奖金的啊，发了奖金了，我们要不要出去庆祝一下，有人这样的组织才会，不会是那种特别就是常规的要喝酒吧喝酒，也许是我的行业有关，我不知道你周围的朋友是。 哎，我的公司就比较特别，因为我也是在英国公司，然后呢好像我们公司的就还蛮友好，什么就是说可能也是促进同事之间文化，有谁过生日了，然后呢他们就会给所有整个公司人发邮件说啊，我们在三楼，今天是我的生日，给大家准备了蛋糕，大家可以自己来拿。然后还有就是好像经常会在每周五下班以后，然后好像是固定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有时间的话呢就会到公司附近一个酒吧里面去喝酒。这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慢慢才摸索，因为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然后呢可能以前的话也会觉得啊，下班之后我还有自己的事情哈，我会觉得好像去参加工作都在一起了，为什么下班以后还要再去和他们酒吧喝酒。但是现在我就发现还真的是蛮必要的， 是 就是 很重要， 就是下班之后跟同学跟同事再去喝点东西聊天，你会发现你关系会更加亲密，因为老板偶尔也会去嘛，所以呢跟老板啊聊天啊，老板是特别喜欢开玩笑的人，就会觉得那个时候以后的工作开展都会觉得哎不一样。 对对，不知道你们学校里边呢？ 学校里面如果是跟女生交流的话，好像因为其实英国人还是蛮喜欢就是恭维人的，虽然你不知道他几分假，但他们如果看到说就说哦你今天衣服很好看，或者你今天鞋很好看，或者你发型你什么新的颜色很好看，然后那时候你也可以恭维人家一句，然后那时候就可以慢慢就跟人家聊起来，就是聊美妆啊之类的服装。但是喝酒这方面在学校里我们不敢讲，但是有时候私下会约。 哦，现在不让你们喝酒吗？ 不是，在学校里大家不会讲，因为好像比较要那个学术氛围的样子。 对，我喝酒最多的那个时代就是大学时代。 对，但是我们因为学校里面只有一个小的浪子，所以你就算要喝你也要在外面来喝。 对，在外面 就会想说 我们也是到外面，其实学校里边你也不可能在食堂喝酒，对不对？那也不好。我们也是出去，但我觉得学生时代的时候，当然在那当时我在中国上大学，我觉得是喝酒最多的那个时代。我们 对 常规出 学的时候。 对，其实我还记得我来这边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酒吧文化确实是英国文化当中的一部分。 对， 然后像我的老师，我们当时班上两个老师嘛，就会请我们全班30多个同学，然后专门到了 South Bank，

站着喝酒， 对，并且是在很冷的冬天站在门外， 对， 那女士们还穿着就穿个风衣，外边但是里边我觉得穿的还挺单薄的，有时候经常看到是其实光着腿，甚至穿着薄薄的袜子， 对对对， 站在门外要站好久，喝啤酒，冰凉冰凉的。 对， 那 之前我就跟他请教两位前辈这个问题，因为经常在路上就看到这么冷的天，然后所有人都站在外面，酒吧里面人反而很少，然后大家都拿着一杯啤酒，然后站在外面，你走过去可能去吃饭他们在聊，你走回来他们还在那边， 是 我觉得这个是英国特色，因为像美国人也不会喜欢这样，因为有美国朋友来英国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英国人好奇怪啊，就坐着不坐，然后非要站着， 是很小的一个小台子，然后就摆几个酒满满的，然后没有地方摆别的东西， 对， 就站在那里。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太适应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会觉得蛮浪费时间，但是我觉得好像英国人就会是蛮喜欢这样，然后他们会觉得比如说朋友同事或者是哪怕在旁边的人也可能聊着聊着就聊成朋友了。 对 对， 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我觉得正好有点启发我的，就是你说浪费时间哈、啊，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人的一个观念， 嗯， 在英国里社交里边，我发现他们其实是一种特别慢的节奏，浪费时间反而正是他们社交的一种状态， 嗯嗯嗯， 只是我们中国人，你有我记得咱们也读过很多文章，有些作家甚至名家来。就是反映我们中国的一些情况，就会质问我们，就中国人你到底在忙什么，中国人你到底在着急干什么，就急着干什么，其实欧洲这边肯定节奏比我们慢很多了，所以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浪费这个时间来做一些很无关紧要的事情，其实比如说社交啊，比如说就是在街边聊天谈话要说很久，我有时候我刚来的时候有种感觉，我觉得我还有个事情没有做完，我还要接下去写一个 email， 他就一个很小的事情，大家就在那说起来，没有完，看不到完的迹象，看不到说完的迹象，他们也不觉得这是个事情，就是你就觉得着急。有一次，其实我来之前，我们在一个 team 的 house 里边喝茶，然后吃点东西，然后呢，我让他结账，我怕迟到你这个事情，我让他结账，我大概等了10分钟，他才把那个账单给我送过来，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就还没有来啊，他说你们很着急吗，你会觉得哦，原来他们不觉得你来这里喝茶是着急要走的， 我知道就是两种状态了， 对吧， 就欧洲人的这种休闲慵懒的状态和中国人争分夺秒的状态， 是我就特别想，比如说他给我那个菜单的时候我就当场想点，他说不用，我一会儿再来，他等半天才来的，好吧？我早就想好了，我在这等着，我快点来，我因为我还要去临近那边，就那种感觉，是吧？ 嗯嗯， 对，但是人家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我们要互相的理解。 对对对，其实像我以前，我就会觉得，可能很多都是就事论事，但现在慢慢就会悟出来，就说确实是除了工作时候要跟同事还有领导多去接触，其实私底下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和他们多沟通，可能聊的其实并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家长里短啊，或者也不是什么特别有信息含量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种状态会很友好。我还想起我那个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分成了小课组嘛，然后呢我们有同学就来自什么俄罗斯呀，然后法国呀，或者中国呀，印度啊，然后我们同学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就会专门请我们去他们家去做客，像俄罗斯同学就准备了非常好的伏特加，然后就是 要把你们灌醉的阶段， 对，就是要灌醉的阶段，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去联络感情，然后促进大家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好像事隔这么多年之后，然后你会觉得可能那一宿喝了很多很难受，可能还吐在这个公车上，导致整辆车都不能开，但你会觉得这个经历因为是大家共同拥有年轻的时候的一段经历吧， 对对对对对，那是些值得记忆的时刻嘛， 对，哎， 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想起来，就是还有一种和他们打成一片社交的方式，就是 barbecue，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约在一起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做 barbecue， 或者比如说到我们家里来，因为英国人好像这个 barbecue 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popular 的一个事情哈， 他们每他们住在，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大部分是那种有院子的， 对 对，他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就有烧烤，所以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约三五好友去他们家 barbecue 然后烤，然后喝啤酒聊天，然后呢其实聊一些也无关紧要的事情， 嗯 嗯，但这是他们的一种 生活内容 方式，不像我们在中国北京的话一般出去那就找一个饭馆坐下来， 对 对 对， 找个饭有、还有什么 KTV 是吧，还是唱个歌什么这里好像就是好吧，去我家或者去你家，然后 barbecue 一下。有时候比如说家里不合适了，然后它有很多草坪是可以 barbecue 的。然后我住的那个地方，因为在伦敦郊外，是很多的那个草坪，就有很多人，比如就拖着架子开个车过来，然后就在那 barbecue， 大家就坐在草地上吃。 嗯， 这也是一种方式。 没错，哎，那我想问一下兰卡，像你们现在同学之间，你们会怎么样会更好的去和当地或者是国际同学去交流？ 因为我们都是学生的话，可能没有太大条件可以去 barbecue， 因为没有那种 house， 没有带着花园的 house。但合作的时候可能会那样，但是我们会跟英国的同学他们一起去喝茶，因为英国人的确很喜欢喝茶。你不管是跟他们早餐的时候喝茶，还是中午的时候或者 brunch 的时候喝茶，然后还是 afternoon tea 的时候跟他们喝茶，都可以在那坐很久，然后就跟他们一直聊天。其实我觉得英国人是很喜欢对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一个民族的人， 嗯， 他们对什么事情都很喜欢讲，然后也希望你能跟他们讲意见，就是不一定要一样，他就很享受那种互相交换意见的过程。不管你要跟他聊政治，还是聊体育，还是聊时尚，因为这两天不是伦敦时装周嘛，然后他们都很喜欢跟你聊，然后其实坐那儿，然后跟英国人聊，也能聊到很多有趣的内容，知道很多当地的事情。 哎，对，你说要聊这个东西，我会觉得英国人如果是他对你特别友好的话，他可能就把你当外人。如果他开始嘲讽你的话，他就帮你当，他把你当自己人了。 对， 对对对对，是，好像是他们， 好像是这样。 时间长了之后，他就会跟你开很多玩笑，有时候真的是嘲笑你的玩笑哈。 嗯、 慢慢的，那就觉得哎，他跟你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很亲密了。刚开始肯定人家都是尊尊敬敬的打招呼。 对对对， 是， 因为像我在时装周就遇到一个英国朋友嘛，他就会说，嗯，托你看那些穿的衣服，那个。估计就只有在这个场合穿一次两次吧，那他们日常能够穿得出来吗？他对我来说 fashion 应该是在任何场合，就是平时也穿，活动也可以穿的，而不是这种穿得特别奇怪的出现的 秀款。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哎，他在发表他的观点，然后他带点讽刺的感觉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他跟你聊这个可能他觉得你是挺好的一个朋友吧。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复国日不落，复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Yes, sir. Alright.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哎，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就是在英国当中，可能和我们在中国遇到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社交的一些内容哈。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曾经也在中国生活，然后呢，小磊是在日本，那么兰卡是在韩国，你们会觉得就是你们曾经待过这些国家和英国比较的话，还会有些什么样不同的这种社交礼仪的方法吗？ 嗯。我觉得反而日本和英国还挺像的。 是吗？ 我个人觉得英国和日本挺像的，都是那种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毕恭毕敬的。一般 这都是喝酒之前吧。 啊，对，还是对这个酒呢很重要。对，哎呀，我觉得这个真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这个杜康之前和杜康之后是完全别个状态，肯定的。那日本人杜康之后，那简直就是疯了。 嗯 啊，那脱衣舞都给你跳了。就真的就是在我面前就直接就那皮带就抽了，裤子就脱了。英国人我还没有见到，英国人不至于这么的疯狂，但是在喝酒之前哈、都是这种感觉， 很有礼貌， 非常有礼貌，也不会觉出来，不会说有过争论哈，面红耳赤的说当面的争论一些什么事情，绝对不会。我们中国人 经常蒸的，我觉得韩国人是不是会蒸的？ 其实也是酒，就是韩国人也是喝了酒之后真的疯了，就是全都跑到椅子上、桌子上去跳舞那一种。但是的确是像刚小磊哥讲的，就是英国人他们在喝酒之前会拘着、端着那样。 对。 然后这个在韩国、日本可能也是类似的吧，这也是两个比较拘束民族。但韩国人也是喝完酒之后就是疯了，就站在上台子上面跳舞。我觉得可能唯一不一样就是我们东方社会比较有，特别是日本跟韩国有比较。严重一点阶级制度，就大家对前辈什么的这种概念很强，就算就只有喝了酒之后感觉比较近乎一点，平常的时候还是很恭恭敬敬的。 对，但是从我老婆看的韩剧里边看到，他们经常韩国人在街上或者经常在，他经常吵了，大声说话的。 喝了酒之后其实挺大声说话，而且我觉得对，挺本来就挺吵的。 对啊，在喝酒就跟咱们有点类似，经常会说起来吵起来，但是。我在日本和英国感觉到他们一般不会当面跟你去比如争执一些事情。很多比如说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情，我的印象体会会比较深一点，比如他们会不同意你的观点呢，他们会简单的说好，我理解了，我明白了，但他不一定去会去做的。中国人呢，对，要么就是中国公司那一言堂的那种，没办法，我必须得听你的，要么就是我要跟你说清楚啊，我不同意啊，我觉得你不对啊，甚至很多办公室里边你听到电话吵起来了，电话这头和电话都吵起来了，有的人还把电话摔了。在这个在日本和在英国我是绝对看不到的，这种他们就会定义为粗鲁了。对，但在我们那边觉得就是一种率性啊，我不同意啊，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啊。 对，比较真实。对，那刚才比较的可能大大泛泛的，就是说日本和韩国还有英国一些不一样。那刚才呢，我们说到是在英国来进行社交，那我想问一下，就那你们两位在这边生活之后，就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比如他们怎么样更好的去融入到英国的社会当中，或者是和身边的英国朋友去交流呢？ 我觉得呢，其实最大的一个 tips 就是尊重，只要尊重就好了。其实现在也已经世界， 国际化， 全球化已经对发展到一定境界，大家也互相都知道你是来自中国或者你是来自日本，他们会知道你会本身带着一些不同的文化，互相尊重就好了。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要一定要去迎合别人怎么样。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只是我们要尊重人家啊，入乡随俗还要做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从大的一个宽泛的概念上来讲，我给大家就这么一个建议。其实你只要理解了他入乡随俗，比如说人家不会随地那个扔烟头的话，那你最好也不要扔这样的事情，对吧？就要注意一点就好了。但是你本身带来的文化的东西，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一个直接的人，你说我们就是把我的观点说出来，你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隐藏住自己的东西，然后非要像英国那样表达方式一样。但是你可以跟他解释，你比如说我是这个样子，我理解，比如你们一般不这么说，但是我心里想的是这样的。这其实我知道，我们还会有一期节目是那种比如说公司里边工作的高管啊之类的。这一点就是会有联系的。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么去表达出来的话，反而被别人遗忘的。有时候，该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故意的掩饰，只不过是些在一些礼节上或者习惯上入乡随俗就好了。 你们来看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点是，就交流的东西是双向的。就我们来这边，我们学习当地的文化，与当地的人交流，但同时我们要来这边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因为其实我跟很多同学聊的时候，他们觉得中国是个很神秘的国家， 到现在还这么认为， 还认为中国很神秘，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看外面的东西，他们就完全不理解我们所谓的翻墙这种东西，还觉得中国很神秘。然后所以你要出来是你更多的要表达自己，更多的要展，就是说出你这种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观点和你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到的事情，就是你们要把我们在中国的带过来的思想要给大家分享。我觉得不只是我们学习别人，然后也要让别人更了解我们，这样我觉得才会更好的互相理解吧。 对，我觉得非常赞同你的这句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多中国来的人，会极力的去摒弃我们自身的一些东西，尽量的去迎合西方啊。有时候，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是长久以来的，然后我们觉得西方就相对一些要 要他们是发达的社会嘛，相对要有优越一些，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就像刚才兰卡说的，我们也要让别人看到我们中国本身的一些东西，让他们更了解，否则他们更加看不到我们的东西。 嗯，对，那这些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勇敢。 对， 勇敢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要勇敢的去和他们去接触，去和他们交流交谈，然后不管谈的内容是不是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信息含量，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西方人他并不会以一个英国人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人， 对， 他会觉得哎，你说你不懂可以直接说不懂，如果你说你不清楚的话也可以直接说表达出来，他会很愿意来帮助，也不会去嘲笑，哪怕嘲笑又怎么样，这都是无伤大雅的事情。那我觉得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是思维上的一个改变。就我们中国人其实做事情蛮讲究效率的，可能从我个人来说就是别人叫我去吃饭就真的就只吃饭了，其实别人可能是想 social 一下，然后呢别人让去喝酒去酒吧里面坐一下，可能并不是只是为了去喝酒，而是想和你多去交流沟通一下。我觉得那时候要多去参与其中，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别人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会很不一样。 对，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在英国当中怎么样更好的去社交，但其实我觉得这只说到的可能比较皮毛的一些内容。 对， 那么在以后节目当中可能我们还会从英国，比如说英国的现状，它的阶层啊，它的阶级啊，他们的穿着文化，从小可能就会有很多讲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那么同样相信呢下期节目会更加精彩，那么这次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好， 再见， 拜拜。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英国礼仪号精彩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真实的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编辑会说流利韩语的中国妹子 Lenka， 制作音频界的超级达人兼奶爸台子，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哟。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是18岁的青春。 我们的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不再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982青春联盟与您相约，精彩梦想，无限可能。 不寻多熟友，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五名包夕阳，一个人上升一名。 金品言，龙与童，幻想下降一位。 树上云端的月。